在四处漂泊，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回来吧，回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，我已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故乡的 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单来了，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书的主播乔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是黄小厨的春夏秋冬，来自长胖了的黄磊。人世间千般情感皆有温度，万种食材亦有性格，一食一味，一餐一情。而在黄小厨的春夏秋冬这本书里，就是带领读者们一起在四季流转中寻找食材，制作美食，讲述和美食有关的暖心记忆和往日故事。全书分为四个部分，在每个节气的篇章中，黄磊回顾了不少关于节气和节日，自己家庭以及童年少时的美食记忆，分享这些食物的制作方法和一些料理小窍门，讲述这些食物留给自己丰富的味觉记忆和情感往事。 人们常说一餐食便是一场修行，在食材的洗切雕琢中镌刻时光的印记，在味蕾的暗香残留中感受记忆的温存，在舌尖的轻柔慢捻中初尝世界的心情。人世间千般情感皆有温度，万种食材亦有性格，一食一味，一餐一情。 让我们随即而时感受自然的馈赠，一起寻味黄小厨的春夏秋冬。 除了聪明和能力，一个人的真诚、热情、勤奋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。而黄磊是一个充满了幸福感的人，通过感受他的幸福，也可以对生活、对美食充满无限的期许和感恩。这是一本由美食串起的散文集，在应季而食的理念中，感受气候的变化，感受时间的流逝，感受平凡的生活中微小的惊喜和美好。传递爱就是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朴素理念，幸福的生活无非是一家人一起吃饭，人和食物的美好关系大多从相聚开始。没错，节气、喜悦、餐食、美好皆在黄小厨的生活中，一餐一食便是一场修行，让我们随机而食，感受自然的馈赠，一起寻味黄小厨的春夏秋冬。来自今天的推荐图书。 星星的走在明天。

的同学考上了。就这样，还是高中生的林忆莲作为香港地区商演二台的兼职 DJ， 和很多新人 DJ 一样，看到儿时偶像或者是面对重要采访都会极为紧张。林忆莲之后回忆到，有一次采访谭咏麟，紧张到说不出话来。在一次电台表演中呢，他演唱英文歌时被新力音乐看中，从而成为旗下合约歌手，从此走上了音乐道路。 要留

十一哪里去？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到来，赏红滩，看芦花，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，闻稻香，品河蟹，漫步稻田话，尝特色美食，河蟹各大高皇满意，新米经营唇齿留香。良辰美景无限好，转瞬即逝难长久，背起行囊换亲友，共享美景和美食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，我的心，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。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，让无忧的真空，把月色纯真的感动。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，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。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，让脚尖划过天和天，你和你缘分的宇宙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 岁月留声机，我神奇，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。在乐坛，同胞兄弟姐妹成为明星的例子不多，就算是有，也多半是昙花一现。被歌迷形容为天使与狼的齐豫齐秦两姐弟，以迥异的音乐风格承前启后的见证了热血丹心的民歌时代。他们经历了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，他们两个是在个性和音乐追求上都截然不同的人，一个空灵如天籁，永远飘在云端，一个在地上或狂野如狼，或柔情似水。生活中他们却充满焦急的烟火气，姐弟情深，为了彼此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

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玩到一半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超世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，那吹熄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武装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着我的剑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，夜太美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超值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 有时候坏情绪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，当你发现一件事情不太理想，就是你要挑战自我发生改变的时候，怨天尤人就会越来越脆弱，有了抱怨就去改变，不断探索和提高自身能力，方法总比困难多，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聪明的人都把负面情绪当成积极改变的起点，而不是向生活低头的终点。